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让我们欢迎出高帆韩刚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晶晶下午好。 又听到韩老师熟悉的声音了啊，今天又给我们带来非常享受的一篇文章。诶，咱们啊最近有朋友问到说，我们的节目当中能不能有一点外刊阅读外刊精读，大家真是心想事成了。您看这部韩老师就专门为同学们选择了一篇纽约时报的精彩文章。 心有灵犀嘛，对不对？ 是的，这篇文章啊特别有意思，它是讲这个老外呢穷游中国。你说它是穷游吧，其实它也是一种游览的方式，对不对？ 对。 韩老师平时也是个特别热爱旅游的人。 是的是的，我最近还想着要出去再溜达溜达。 再溜达溜达。 是的。 旅游呢，旅游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但如果说你能把自己的旅游经历用很优美的文字，很有劲道的文字给写下来，那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没错没错，今天的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读起来就是一种享受的。 哎，韩老师刚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力拍大腿就说这文章好。 对对， 跟 大家要分享一下。 一定要分享一下。好，悬念太多了，我们来说说老外穷游中国哪儿啊？上海这个地方，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啊，叫做 Conquering High Priced Shanghai From Dumplings to Modern Art。后面比较好理解哈，从什么饺子、小笼包哈，到现代艺术。您看前面这个 conquering 征服的意思 ，high priced 高价格的，价格高的 Shanghai。这个名字啊，咱们看到这篇译文当中呢，就把它翻译为从磁悬浮到小笼包无处不优越的上海，尤其是后边这个无处不优越无处不高级更是凸显出来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于上海这个地方的一个全景的感悟。 对对对，我觉得他这个题目起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老外他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写文章不太一样，但你看他这个题目就特别特别的能够抓眼球，真的。 哎，他是什么呀？他呈现的都是一些这个地方的细节。 没错没错。 首先他说了，这是一个 high priced 上海，在老外的眼中啊，上海是一个什么昂贵的高消费的地方。 对的。 但是呢，我们要 conquering 它，用自己穷的方式游一游哈。后面两个亮点 ，dumplings 是比较什么日常生活的烟火气的饺子、小笼包。后面呢是比较高大上、阳春白雪的 modern art 这个艺术。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作者写了很多的方面，其中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段呢，就是第一次体验了磁悬浮列车的那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哎，我去了上海好多次了，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坐过磁悬浮，真的不好意思。 但这磁悬浮列车呀，我相信坐过的朋友都觉得很震惊。 嗯， 点赞是吧？ 啊， 竖起大拇指。 对对对对， 点赞。这老外第一次刚来就坐上了磁悬浮，哎呀，然后不得了了，在眩晕当中下来，然后就开始一番感慨，好进步啊！ 对对啊、 哦，好厉害了，厉害了，我的中国啊！然后呢，就说到，他就感叹说，上海啊，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后起之秀。好，然后呢就全程感觉了一下这个城市啊、衣食住行吧，然后落脚点在最爱小笼包上面。参观了很多历史的古迹啊，然后参观了一些现代化的什么艺术产业园之类的啊。今天我们选的文段呢不多，后边呢留给大家自行来看。我们首先从第一段主要的开头看起。Superlatives are everywhere in Shanghai。这是文章开篇的第一句，咱们把它翻译成上海的什么高级感无处不在。 对， 能不能这样说？ 没问题啊！你看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大家从这个双语的对比来看啊，中文叫上海无处不优越。大家看到啊，上海无处不优越，中文是什么感觉啊？上海做的主语。 对， 对吧？啊，但是你看英文是怎么说的 ？Superlatives 做的主语。看到没有？ 对， 也说在英文当中呢，我们通常从翻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一般是选择带有生命力的名词来做主语。 就说在两种语言切换的时候呢，在你译入的那个 target language 的时候呢，尽可能选择那个生命力的名词做主语，英到汉，汉到英，皆是如此。你比如这个句子，它英文当中是用的 superlatives 做主语，但是呢，我们在中文当中，这个 superlatives 是非常抽象的，而上海是比较具体的，我们选择上海来做主语，所以你看，把它颠倒过来翻，上海无处不优越。而且大家看一下啊，两种语言是完全逆序的，看到没有？ 完全逆序。 对对。 哎呀，这上来这个点就很好，有生命力的词语来做主语啊，听着我们就喜欢，就很像春天的感觉。 是的，是的。 有生命力的 superlatives， 这是一个大词，一个有充满着高级感、贵族气质的词。 没错，没错，没错。 高级、高大上，其实都是这个词 superlatives。 对。 你可以看到 superlative。但这里呢，它加了 S 形式，它就是一个名词了。高级感、优越感 are everywhere in Shanghai。 对，晶晶点了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英文当中它的写作啊是比较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咱们认为的这个所谓的形容词或者是抽象名词给它可数化，就把它变成了可数名词。你看这个 superlative。大家感觉就是什么，比如说像优越感啊这种感觉应该是不可数的，对不对？ 对。 但你看加了 S 变成了复数了，对不对？像这种情况呢还有，我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大家拿出小本本来记啊，比如我们说的积极因素，我们会想到 positives， positive 是形容词是不是，但是它又是名词 positive， 那么再把它变成复数 positives， 就是我们所说的积极因素。那同样的道理，消极因素呢 Negatives。 哎呀，给晶晶点一百个赞啊。 Negatives。 哎，没错没错。哎，所以像这种呢大家平常要注意积累。还有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发现，哎，发现，比如说 finding， 那么在英文当中它也把它变成了可数 findings， 就是说调查的结果，发现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做成。你咱们一般认为说 finding， 这本来这不是很抽象的东西吗？ 对呀。 但很奇怪，在英文它就可以说 findings， 而且还有一个词，大家要看外刊会发现，这个 find 这个词它本身也是名词 ，finds， 就是发现的结果。 没错。 对对对，所以大家平常一定要注意积累哈。 这些呀，咱不看外刊，咱真是不知道，因为我们不会这么用。是是 没错没错。 那您看它这个加 s 加成可数，它有没有些规律啊？是不是都是通常来说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词语？ 其实我觉得你说规律吧，我就没有太多的规律可言，就是平常要注意积累嘛，比较特殊的表达了。还有我们说的，比如说 reading 这个词 ，readings 就是阅读这个词。比如说this day's readings about the temperature 近几天的这个气温的读数。 哎 哎，比如说今天北京可能有30度吗？有没有？ 有，差不多。 差不多了哈。比如说今天的这个 reading 是这么多，昨天的 reading 是那么多，近几天的 readings。近几天的气温，其实呢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近几天的气温怎么样，但是老外呢他非要加一个近几天的气温的 readings 读数， 读出来的那个数。 哎，对对对，包括咱们的这个 smog 就是这个雾霾， 雾霾， 哎，雾霾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播报，对不对？ 对， 它的读数，它的 reading 比较有意思。 他在乎那个数啊。 哎，是的，是。 所以像这些词啊，什么时候加 s 变成名词，咱们要多积累。 对， 好，你看这第一句话就有这么多点要讲。 对， 上来就说上海高级啊，无处不高级。我花钱了 ，I forked over my 15 yuan and boarded the maglev train departing from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好，我的旅程开始了。我首先掏钱叫 forked over， 多少钱？ 哎呀，这个特别生动啊 ！fork 本来什么意思啊？咱们所说的。叉子，哎，叉子，好像这个手就跟叉子一样，对吧？把这个钱给叉起来递出去，对吧 ？Fork over， 那么还有一个，比如就是啊，我们所说的 fork out， 也是掏钱出来， 哎， 就是用手指把那个钱夹的给夹出来了，特别的生动形象。 形象，你看咱们那五指伸出来，是不是跟那个叉子有点像啊？ 我们老人经常说什么？你看你的手跟叉子一样，对吧？啊，像耙子一样，对不对？ 哎，所以说咱掏钱， 对， 叉钱出来， 对对对 ，fork over， 这也是老外的口语当中啊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掏钱，有点那不大情愿的哈，掏个钱出来 ，fork over my 15 yuan， 50块钱啊，差不多8块钱美元吧，8美元吧。 对， 好，上车 ，board the maglev train，maglev 就是磁悬的车 train。 对，我再稍微给大家延伸一下刚才这个 fork over 还有这个 fork out。 我们平常在写作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英文啊，也会这么写啊，比如说政府投入了多少钱啊，到哪个项目上去。我们除了用 invest或者 spend 这样的词呢，其实你看老外写的这个外刊里边呢，会出现哪个词啊？ pump 就是那个水泵， pump 多少钱 into this project。Pump 1 billion yuan into this project， 花了10亿元啊、投入了这个项目当中去。Pump 这个词也是非常生动的。 哇，这个花大力气打出来， 哎、 你想想哈， 对， 这个花大力气投资、 哎、 投进去。 对对，还有一个词就是那个 channel， 大家知道那个 channel 那个词， 渠道、啊。 哎，渠道、嗯、channel 多少钱 into this project 也是这个意思。 哦，那您看这些词是不是都用于什么大项目啊？ 对，一般就是在对对对，没错没错，像指的政府的行为的时候可能用的更多一些，就政府会花这个钱啊，比如说 channel 也是说给这个钱啊找到一个渠道让它流到那个地方去，对吧、哦、channel 这么多的钱 into 啊 Tibet into this project， 对吧，给西藏啊、哦、给这个项目啊哎投入这么多钱、 哦、 所以呢非常的生动。 哦，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用语、哎、 没错没错， 正规渠道啊哈、啊、举权力呀、啊、来投资一笔钱啊，找到一笔钱啊，用于什么方面呢？ 没错没错、哎、 所以这个词哈、啊、channel 也好 pump 也好非常生动，可以补充记忆一下哈、啊、 对 对 来我们上车了啊， boarded the maglev train。 对，像我们经常说啊，上车啊，上飞机啊，这样的小词呢平常也要注意哈，比如说上飞机了 aboard the plane， 对吧， aboard the plane board the train 就是上车，是咱们说的上这个火车，上飞机经常用的这个 board 这个词，对不对？我们还说什么多少，比如说机上50人全部遇难啊，这是昨天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军机好像坠毁了吧，是不是说这个kill 50 people all 50 people on board啊，机上50人全部遇难啊 ，kill 啊，可能是5人，不是50人啊、 嗯、 ，kill 5 people 啊 ，on board， 哎 ，on board 呢，那个地方就成一个词组了，对吧？就机上的啊5名啊乘客全部遇难， 嗯， 哎，那么这个地方的 board 是一个动词，对吧 ？on board 是一个专门的词组，还有经常说，比如说像晶晶欢迎我来到这个直播间，会说 welcome aboard， 对吧？哎，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当中 ，welcome aboard。欢迎加入我们，欢迎加入我们的阵营、 哎、 非常的生动， 欢迎加入我们的学习组织， 哎，没错没错， 都可以。所以这个 board 呢后面跟什么交通工具连用的时候，它就理解为咱们汉语当中的登机呀、啊、登火车呀、啊、 没错没错、 哎、就是这个登字 board B-O-R-A-B-O-A-R-D。 那考一考大家了，大家肯定绝大部分人都坐过飞机了啊，那么飞机的咱们说的什么，那个要登机之前的那个登机牌怎么说？ 登机牌什么怎么说呀？什么什么 boarding 什么 card？、 哎、对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 哎，对 ，boarding pass。我们就说的那个登机牌 ，boarding pass。 哎， 这个 pass P A S S， 对这个词大家也要稍微熟一下，我们这个口语当中经常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啊要坐地铁，当然现在北京可以刷，我今天就是我的那个地铁卡还有3块钱已经不够到这个咱们这个电台来了，所以呢我就用手机啊，现在很方便，手机可以直接就可以刷了，哎，对的，直接可以刷了， 啊、直接刷了， 直接刷了，非常的先进，对对对。不过呢，我们以前呢，我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卡嘛，对吧？哎，公交卡，对吧？或者叫月票，哎，这个月票怎么说呢？各位，月票 应该是一个什么 monthly 什么的东西吧？ 哎，还是 pass， 还是 那个票就叫 pass， monthly pass。就是说一个月啊，月度的可以让你通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哎 ，monthly pass。 你看这个 pass 就是形容啊，让你通过的，哎，让你过的，你是一个凭证。 没错，没错，没错。 哎， 你像原来我在外交部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去那个博鳌亚洲论坛啊，这个专门负责这个记者他们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很多的记者呢要去采访这个政要啊，他们必须要拿这个，就是有一个卡，就记者必须要拿一个证，对吧？ 嗯， 记者证，哎，那个记者证该怎么说呢？ 哟，那个证。 那个证 那肯定也是一种 pass， 没错没错，叫 press pass。 哎，记者媒体证。 对，哎，你要必须要有一个 press pass 才能够让你进。 对了， 对， 你看我们的各种嘉宾到我们这直播间来做节目，每个人也得有一个电台的通行证。 没错没错，我必须要有一个 pass 才能来。 哎、那也是一个 pass。 对， 你看我们一些通行的证件啊，其实就是 pass，P A S S。 对， 怎么说啊？ 好，来登火车，咱们也说了，上火车也说了，火车从哪儿出发呢 ？Departing from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啊，在浦东国际机场呢开出的这个自旋浮列车开始体验了。开始呢，这作者是觉得可能也就是一般的高铁吧。My understanding was that this was a high-speed train。 对，这个 my understanding was that 啊，是一个算是比较口语化的说法。像我们在做口译的时候呢，还会经常说 I understand that， 我以为，我认为。所以这个地方的 understand 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说我了解，它其实就是什么？ 我以为，我认为，我们认为 ，we understand that the U.S.cannot wait。 比如说这个美国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派他们的这个财长，对吧，带着一行人员来到北京了，对不对，啊，正在这个进行跟中国的协商哈。哎，那么其实呢，这地方就是 we understand that， 我们认为啊，就是我们了，据我们了解，其实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认为，我们认为等于什么呢， we believe、we believe 这样的意思。 哟，看来他还真不仅仅是我理解。 哎，没错没错， 他是我们认为，这是要表达我们的态度的，据我们了解，我们认为怎么样。 那其实还有一个词组呢，我们在口语上会这么说 as we understand it， as we understand it， 啊，在我们看来 as we understand it， 逗号啊，放在句首啊，在我们看来this is a serious case，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As we understand it， 就是在我们看来， 等于你们说的 as we see it， as we see it， as we understand it， as we see it。 对， 哇，都是一些很正式的词， 是是是， 谈判什么的呀，哈， 没错， 磋商什么的呀，都得用这种词了，不能随便用词了。 对， 说这个呢，就是一个高速什么，就是一个高速高铁，叫 high speed train， 高铁可以怎么说？ 对， 像就像什么一样呢 ？Like the one， 就像那样的一种 ，I'd recently taken， 我最近啊刚坐的 ，from Chengdu to Xi'an， 从成都到西安的一趟列车。I didn't realize that， 哎呦，我压根儿啊就没有意识到 ，operating by a giant set of magnets， 这车呢它是被什么操作的呢 ？By a giant 巨大的 set of magnets， 巨大的巨型的。叫磁铁，磁铁，而这个磁铁呢，是 that caused it to levitate over the track。这磁铁让这车呀 levitate 漂浮在 over the track， 漂浮在铁轨上。所以 hence the name maglev， 所以因此有了磁悬浮的名字。他能把这复杂的事儿解释得这么清楚。 对，我觉得这符合英文的习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老外写文章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他会把一个咱们中文里的宏观的概念呢，一定要给它具体化啊，一定要具体化。其实在我当年学习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当年这个上海的这个磁悬浮呢是刚刚开始啊，这个通行啊，那么这个 maglev 还专门考试让你考 maglev 它的全称 magnetic levitation。磁悬浮 magnetic 就是那个磁的，对吧，悬浮 levitation 就是给它提升啊，让它悬浮起来，通过磁让它悬浮起来，简称叫磁悬浮，简称就叫 maglev。 哦，这是它的一个简称。 哎，没错没错。 所以你看悬浮 levitate， levitation 也是悬浮的名词嘛。 对对对， 所以悬浮主要就是俩字，第一是 magnets 磁，第二得悬浮 levitate。 是的是的， over the track。啊，所以我说今儿个咱们有上海的同学务必要来 hold 住场子，给我们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上海的什么好地儿给介绍介绍。 对， It was the fastest commercially operating train in the world， 它是现今呢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商业列车。 Commercially operating train in the world， 对，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啊，投入商用的，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现在很厉害的。中国其实在这个研究，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的这个列车，估计都我都不知道，因为可能是国家机密啊，可能达到了好多好多公里了哈。但是呢，就是现在啊，已经投入商用的列车当中，这个磁悬浮肯定是最快的， 最快的。 哎，对对对。 After leaving precisely on time， 这是什么？准点开车。啊，准点离站 ，after leaving precisely， 非常精确的准时 on time， our speed began to build， 啊，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的语言写出了这个列车加速的感觉，速度开始加快 ，speed began to build， 速度开始在 build and build and build， 原来加速还可以用 build 这个单词。 对，我们啊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build 这个词啊。大家一般认为遇到 build 第一反应是什么？静静来代表大家回答一下。 怎么得修建吧？ 修建，对对对，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修建或者是建筑哈、啊。 建筑 吧。哎，对对对。但是呢，事实上这个词呢，它有更多的含义了。我们先从我们平常口语当中或者笔译当中用到这个词组来讲起，就是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大家还记不记得？ 记得。 哎，对 ，capacity 能力 building。建设，能力建设，又叫 capability building, capacity building, capability building, 能力建设。那么我们所谓的能力建设就什么意思啊？提高增强能力，提高哪方面的能力，增强哪方面的能力，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 build 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高增强的意思。 哦。 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 capacity building, 能力建设，把它改一下，改成词组的话就是 build one's capacity for something, 就提高某人做某事的能力。你看到没有？ build 就是提高、加强、改善，等于你们经常所说的 strengthen 这样的意思。 哦， 对， 原来它就是一个提增。 没错， 提增就是这个。 没错没错。其实呢，我们除了用 build one's capacity, 有的老外他还用什么 build up one's capacity 也是可以的。 build up one's capacity 简单的话就叫 build one's capacity, 两个都是提高某人的能力的意思。其实翻成中文呢，更官方的就叫能力建设，要加强什么什么能力建设。 哟，原来你看这提升实力、提升能力，原来这提升叫做 build one's capacity。 没错没错。 for something。 没错没错。像我们平常呢，这个词还可以这么用，比如说啊，像晶晶啊，最近啊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哎，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他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很多嘉宾都来参加他这个节目哈，那么压力越来越大就可以说什么 pressure is building。 哦，压力也能这么增加。 对啊， pressure is building 啊，或者说 pressure is building upBuild up 也是可以的，刚才已经讲了 build 和 build up 是一样的意思。 哦，所以说看来这个 build 有一个那个慢慢累积起来的意思。 没错没错，它就是累积， 就越积越多了。 对对对对，比如说clouds are building up, 云越积 越厚了。 没错没错，云越积越厚。如果让大家来翻啊，越积越厚，大家会想到那个 thick 那个词，对不对？厚的。 实际上 build 自身就有一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越厚、越来越重。 没错， 你看那修房子不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建起来吗？ 哎，对对对对。 所以要取它那个意思，核心的意思就是 build。好了，提升增强就是这个词了。来，速度开始提高了，提速了，就叫 speed began to build and build。提呀提哈，就不停的开始加快，再加快，加快到什么时候呢 ？Soon， 很快。We were screaming through a blur of new housing developments and farmland. 哎呦，你看这词儿人家用的 screaming through, 什么叫什么 screaming 是尖叫啊， 对，就呼啸而过。 哎，呼啸而过叫 screaming through。真是佩服这用词，我们是肯定想不到这词儿的。 对， 呼啸而过什么呢？ A blur of, 模模糊糊的一片 new housing developments。从来没见过 housing developments 是什么？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词组啊。那么 housing developments 在之前我们啊给大家讲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呢，说过这个 development, 它作为可数名词的时候呢，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形势、发展趋势，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啊，其实，在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呢，也是多次使用了这个 developments。加的 s 啊，可数名词，它意思就是发展态势、发展趋势、发展形势的意思。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加复数 developments。但这个地方的 developments 它又变成了另一个意思，就咱们所说的楼盘。 咦， 楼盘，对， 楼盘， 对啊 ，this new development 这是一个新的楼盘。 你看，本来是发展趋势、发展态势，另外一变化一用以后呢，跟 housing 在一起连用，变成楼盘了。 没错，没错。所以呢，大家以后记住啊，楼盘不是 building plate, 这个楼的这个 plate 啊，曾经有同学说的特别好玩啊，德国盘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盘，他有的人会可能稍微的懂点的，还可能翻这个 unit 楼的单位，他都不对啊，正宗的说法就叫 housing developments。 哎呦，您这把那盘子写上去，恐怕这就离得有点远了。 是， 实际上它是一个 developments， 因为它是开发出来的， 对， 建设起来的 developments， housing developments 就是新楼盘， 没错， 新楼盘这呼啸而过的哈，模模糊糊的一片风景，全是一闪而过的那些新楼盘，以及 farmland， 还有就是农田。大家想想，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的，窗外的景色哈，呼啸而过的就是一些楼盘，还有就是一些农田的景色。多高的速度呢？268 miles per hour。 时速，那么讲到时速的时候呢，要给大家纠正一个大家常识里面出现的错误。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这个车啊，开到了，你看我这车100迈，其实你这个意识就不对啊。咱们中国的这个时速从来不用迈来衡量，这个迈是什么？是 mile 的，这个迈是 mile 的这个音译过来的， 英 里。对对对，咱们开车都是什么？用的公里来计算的，对不对？ 嗯。 哎，所以呢，其实大家也会说，不要说我的车100迈，对吧？就是什么，我车多到了100。了是吧？时速达到100就完了，对吧？100公里，而不是100迈。哎，大家知道这个 mile 和公里怎么来换算？一 mile 等于1.6 km， 公里。 哎，等于1.6公里，这差了108000里。所以呢 ，mph， 人家这是老外的这个时速的技法，咱们中文的什么是 kilometers， 对吧？公里，对吧？ 对 ，per hour， 这里是真正的迈。 哎，没错没错 ，miles per hour 就是迈，268迈。 对 你坐高铁的时候，你就看见哇塞，那个数字在不停的增加， 哎， 那种感觉挺心旷神怡的。 对 啊，As we made our way from the Pacific coast to the heart of Shanghai， 就在我们 made our way from， 这也是个很地道的用法啊。made our way from 其实就是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驶向哪儿，从这个太平洋海岸线啊，就是浦东嘛，刚才一直到呢这个上海的中心地段。 对啊 ，make one's way， 这个呢，其实啊，刚才经理已经说得很好了。那么我给大家再稍微补充一个，就是 find one's way into 哪里 ？find one's way into 某个地方，这个词组呢，往往会指产品，比如说 our product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U.S.， 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到美国了。哎，就是我们的产品啊，找到了他们的路径，进入到美国，就是找到了进入美国的路径，也就是已经打入到美国了，哎，打入了美国市场了。Find one's way into 哪里，就说已经进入到哪里去了。其实简单的意思就是什么 ？Our products have reached the U.S. market， 我们的产品已经到达了美国市场。 嗯， 哎，对， 进入市场啊，到达用户啊，是吧？啊，或者是打入什么领域啊， 对， 都可以。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就这个 inroad， i n r a， r o a d， in 啊，就是 i n road， 就是那个道路啊，合在一起啊，这是一个词 inroad。那么构成的速度就是 make inroads into， 要用复数啊 ，make inroads。into 哪里什么意思呢？也是进军抢滩哪个市场， 哎， 进军哪个国家，进军哪个市场的意思。 你想 make inroads into， 你都在路上了，都 inroads 了已经， 对， 所以就进军啊，是吧？ 对，抢滩啊，哪个市场啊，对对对。 哎呦真好啊，这些真的有点商业术语的意思了。 没错没错， 来总结一下， find its way into 哪哪哪。 没错没错， 然后呢是刚才所说的那个 make inroads into， make inroads 一定要加复数形式 s， 然后 into 哪哪哪进军抢滩什么。 对，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就不给大家补充了啊，比如说 make forays into， 那个就太复杂了不讲了啊。 那咱这个是 made our way， made away from，就是从哪儿出，从哪儿到哪儿。 没错没错， made our way 就找路呗。 对对对 对 找路哈。 the ride while not exactly smoothThe ride 指的就是这趟行程吧，这趟车程吧，啊，虽然是不算是特别平稳 ，not exactly 那么的平稳 ，you feel the speed， 但你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速度，这个速度是 exhilarating 的，令人非常兴奋的 exhilarating。 对，没错没错。 虽然不平稳，但是非常令人兴奋。 对，没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点就是这个 ride 这个词 ，ride。我们平常都知道 ride 是坐